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10月初3。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第27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本周在佛山开幕。金鸡百花电影节自1992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行了26届。为期4天的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中，由佛山筹拍的电影《梦想之城》作为开幕影片，在电影节期间进行首映。此外，电影节期间将举行富有时代特征的主题活动，其中包括结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南方影视中心等主题，以及举行百年佛山光影传奇等电影历程回顾展。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将于今天举办，电影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本周美辉梦想新时代青春志2018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近3000位艺术家的3000余件作品报名，艺术种类涵盖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影像、装置等。经过2轮评审，共有243位艺术家的260余件作品最终入选了展览。本届双年展系列活动包括一场冬奥展、一场双年展、一场全国青年美术艺术生态论坛、一场优秀作品拍卖、一系列的艺术公益活动、一系列的平行展。本届双年展以青年美术创作者之眼，关照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变化，用艺术作品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人民日益改善的美好生活。由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石鼓庙创石村庙石篆刻书法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是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共展出日本艺术家石村庙石篆刻书法作品46件套，包括梦中系列、爱心系列、撸袖大干等代表作品。石村庙石先生的创新篆刻是在精研中国传统篆刻艺术的基础上，借鉴并融合现代西方的绘画技法，将传统书法的篆刻与现代美术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创作。本次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8号厅，展览会持续到11月18号。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又到了吃柿子的季节，当我们想大口的享受香甜诱人的美味的时候，在网络上朋友圈中却一直流传着不少吃柿子的禁忌，比如说柿子不能空腹吃，柿子不能同海鲜螃蟹一起吃，吃了会得胃结石。其实之所以说柿子会导致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含有鞣酸，这是柿子的涩味的来源。除了柿子外，葡萄、山楂、石榴等水果甚至是茶水中也有丰富的鞣酸，在一定的条件下，鞣酸能与蛋白质结合形成分子较大又不溶于水的沉淀物，造成胃部不适。不过一般来说，甜柿子成熟后鞣酸的含量都很少了，所以柿子很涩说明鞣酸含量很高。不过市场上售卖的商品化柿子都经过了一步脱色处理才会进入市场售卖，不用太担心会导致结石，我们可以放心食用。 臭氧层空洞这个概念近些年一直为我们所熟知，联合国最近公布了研究称，可谓地球生命阻挡太阳辐射的臭氧层正在以每10年1%到3%的速度恢复，逆转多年来的因释放有害化学物质导致臭氧层危险损耗的现象。报告指出，南极臭氧破洞正在被修复，而且每年持续，极地臭氧破洞有望逐年修补， 至2060年恢复到1980年的程度。按照速率预估， 北半球和中纬地区的臭氧预计在2030年将完全修复， 接着南半球在2050年， 以及极地地区在2060年前会修复。 人类对于月球的好奇心一直没有停息，俄罗斯计划用机器人系统管理未来的月球基地。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近日表示，俄罗斯计划在月球建立一个长期基地，这里可定期接待访问，不需要人员长期驻扎。这个基地的日常运行主要通过遥控机器人系统来管理，并通过机器人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 今年3月，俄航天集团宣布计划2年内发射月球25号探测器， 重启俄罗斯终止了40多年的月球探测计划。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最新公布的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资格认定细则，将创业担保贷款的贷款对象由原来的4类增加到10类，其中包含了网络商户创业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淘宝卖家，同时小额贷款支持地区也扩展至天津、河北地区。 根据规定，本市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资格认定对象为申请本市创业担保贷款的个人借款人和小微企业借款人，借款人在本市注册经营的，应符合本市产业导向。相比以前的政策，创业担保贷款的发放对象由原来的4类增加到10类， 化解过剩产能的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等6类人群为新纳入人群。 为了强化公交驾驶员的安全驾驶环境， 2020年以来， 驾驶舱隔离门成为了北京公交集团购置新车的出厂标配，并在车厢明显位置张贴请勿与驾驶员交谈的提示标志，通过物理隔离来确保驾驶员的安全。 目前具备驾驶层隔离门的车辆已占总运营车数的70%以上，一旦出现乘客抢夺方向盘的突发险情，有隔离功能的公交车驾驶室此时就会变成一个保护层，能够减少和避免乘客对司机的干扰，确保整车人的安全。 小红包扫二维码得优惠，看到网页上跳出这样的提示，都别忙着点击。北京市消协提醒消费者，一些不法分子趁着双十一的热潮引诱消费者点击钓鱼链接，因此消费者不要随意点击网页，手机中的不明链接、弹窗，不要随意扫描不明二维码，切勿直接转账汇款。消费者在网购下单前应仔细阅读商品详情和条款，妥善保管好订货单、发货凭证、发票等购物凭证，同时注意保留电商承诺或协议、聊天记录截图、快递单号等电子证据。市消协提醒，收到商品后应第一时间查看商品，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与商家协调处理，也可向网络交易平台投诉，或者拨打网络交易平台所在地或商家所在地的1231电话投诉。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了解《想变成人的猫》这部音乐剧中的故事，看看这部音乐剧都讲了什么，又有着怎样的亮眼之处，一起来听。 非常能够高兴邀请想变成人的猫的总策划人、制作人四季欢歌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湘浅和编舞助理小偷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原四季剧团演员牛俊杰两位，那我们还是给大家来讲讲吧，这个剧是不是讲的是一个猫的内心独白，还是猫变成人的故事呢？ 它是讲的一个猫想变成人的一个故事。这个戏呢讲的是一只在森林里边被它的主人饲养的一只猫，一直向往着主人曾经生活过的森林，就是人间的生活。因为主人曾经在一个叫布莱特福德小镇的

港珠澳大桥在新闻报道中呢，还有刚才我们的介绍里头，大家对于港珠澳大桥最常见的介绍就是说啊，这是中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那么对于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桥，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还是不太好想象。王院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港珠澳大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走向，它有好几个部分组成的哈。 港珠澳大桥呢，应该说这个工程规模非常宏大， 嗯， 那么它呢是集岛桥隧为一体的特大型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 岛屿的岛，桥梁的桥，隧道的隧，岛桥隧。 岛就是人工岛，在海里面建了人工岛， 嗯， 桥呢就是就比方说了，隧就是隧道， 嗯， 它是有这三部分的这个工程构成。 这个桥它不是从比如说珠海一直整个在海面上跨到香港或者是跨到澳门，它中间是有在海底下走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为什么会有隧道呢？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这条线是连接珠海、澳门和香港的。 嗯。 那么这条线呢是临近香港的这个大屿山机场。 嗯。 只是去说正好在飞机的这个跑道的迎山线上，就是航空有限高的要求。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林顶洋水道，又是我们国家的黄金水道。 嗯， 我们大量的这个物质从南海进来， 嗯， 是从我们这个珠江口进来的。 嗯，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水上的航运也是非常繁忙， 嗯， 而且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它是20万吨和30万吨这个就是海轮和集装箱船的这个通行的这个航道，所以它对这个水上通航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高。 嗯。 水上要求通航的这个 水面 高的话，就 要 求我们跨度很大。 哦， 但是呢，我们因为机场很近， 嗯， 那么它对航空限高有要求。其实我们这个桥又不能做得很高，但是桥下的话，这个通航净宽和净高要求很高。 底下的船要求这桥要高一点，我好过；上面飞机又要求你这桥要低 一点， 对我影响 小。这个航行，对， 真是上下两难。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逼着这个地方只能修隧道， 嗯， 就是我们这个。桥到了国际航道这个附近， 嗯， 我们必须要通隧道从下面穿过去， 这样就谁都不影响了。 再修桥连接香港， 哦，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就出现了这个机岛隧和桥集合的一个就是综合性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 嗯， 应该说桥梁部分是占整个工程长度的就是80%左右。 嗯， 那么这个我们隧道呢有6公里长。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整个构成了我们港珠澳大桥就是有桥有岛有隧。隧是整个我们大桥的建设里面这个最难的一部分， 最难的。刚才您说的城管对接那些就是在隧道部分是吧？ 对，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给他介绍了最难的这一部分，主要是东西走向，从， 嗯， 西边的这个珠海和澳门， 嗯， 然后就是往东连接香港， 嗯，所以呢，这个港珠澳大桥呢，如果是从空中俯瞰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对， 它不但是身材纤长，而且这个颜值很高，肌肉还很发达，因为它很结实。刚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它的设计使用寿命120年，这个120年的使用寿命比目前全世界跨海大桥普遍使用的寿命。整整多出了20年， 对， 刚才您也说了，普遍的是100年左右。那么再对比一下正在拆除的珠海的这个南屏大桥，使用了30多年的时间，应该说行业呢也一直在提倡打造百年工程。那要实现这个桥梁百年的使用寿命，一般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桥梁呢，它是一个大型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是关系到对国际民生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安全运营。一直是我们业内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而且国家也提倡就是我们要精品工程，要打造百年精品工程这样一个建设的这个目标。 嗯， 所以呢，影响大桥使用寿命的这个因素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 我们概括为3句话，这3句话呢就是设计是大桥使用寿命的灵魂，施工呢是基础，运管就是运营管理是保障。 嗯， 这个怎么讲呢？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这个基因好的话，相对来讲它的这个体质体格就有保障。 嗯， 设计是整个工程的灵魂，因为设计的时候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结构， 嗯， 选择什么样的材料，采用什么样的工艺来实现， 嗯， 这是整个这个大桥应该说它的遗传基因怎么样就决定了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这个锤子，它是整个工程的灵魂。 嗯，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施工是基础， 为什么施工是基础呢？施工就像我们这个人始于怀的这个孕育的过程，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混凝土需要养生，一开始它是没有强度的，然后浇筑完了之后，通过这个我们的养生，然后使它慢慢的形成强度，最后就是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这个功能，所以呢就是我们施工的质量，施工的品质，它决定了我们这个桥就是在娘胎里面它有没有病，对吧，有没有毛病，所以呢就是这个施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提倡就是我们这个品质工程，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大桥在这个孕育过程当中它就是非常健康的，比如像港珠澳大桥到现在它已经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就是设计，第二个阶段就是施工，所以它这两个阶段都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要做的这个就是运营和管理，就是确保我们大桥进城通车之后，就像我们这个保健医生一样，我们要就是给他精心的去呵护，使得他在这个后面的这个120年服役期内，能够就是确保大桥的这个畅通和安全。 就跟人一样，您这个爹妈给了一个好底子，身体从小不错，这个基因也非常好，您这个要想长寿还得后天的这个养生。 养生很重要 是吧，非常重 要，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对吧， 对， 要有各种卫生的这个条件啊等等，这各方面的环境的这个保障，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它跟人是一样的，它也是这个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 所以要实现桥梁百年的使用寿命，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从最开始的设计到施工到后期的运营维护，缺一不可哈。 对对，特别是运营管理期间，比如说它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运管呢，就是我们每天要巡视，比如我们桥面哪个地方哪个零件有损伤了或者有病害了，我们要及时的去处置，然后我们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桥梁它就跟人一样，它比如说过10年，我们要给它体检一次，全面体检一次，像我们其实很多就是钢构件，比如说有高强硫酸，10年之后它会松动啊，过一段时间它会松动啊什么的，我们要及时的发现去预警它，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些构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支柱或者伸缩缝，它是有使用寿命，它不能跟大桥同样的这个使用寿命，它是可更换的，那么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日常的巡检，做好我们就是定期的这个体检，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发现问题，给它及时的加以处理，这样的话确保整个大桥在120年的这个使用寿命之内，能够高效的这个运营和安全， 像您这样的这个建筑设计机构真的是要承担这个大桥其实是全周期的这种工作哈，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象的前期就设计好了，或者是监督一下施工啊等等等等。那么说到建造桥梁啊，咱们中国世界公认的桥的故乡，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是修建了不计其数的桥梁，他们横跨在中国的山水之间，便利的交通装点了河山，发展到了现代，我们中国的桥梁今天这样的一个水平，要说呢和咱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项目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中国有多少大桥呢？我这也有一组数据，今天有超过100万座公路和铁路桥梁正在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连接到一起。到2018年4月底，世界排名前10的跨海大桥斜拉桥还有悬索桥，中国都占据着半壁江山还要多。那么王院长您所在的这个工规院就分别设计了5座、2座和3座。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桥梁建设，长江大桥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毛泽东就为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也是古往今来长江上第一座现代的桥梁。之后呢，是1968年竣工的南京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主设计和修造的现代化桥梁。王院长，那这样的跨江大桥是不是也是代表了当时咱们国家建造桥梁的最高水平呢？ 对，武汉长江大桥是当时在俄国专家指导下这个修建的，应该说是我们国家这个万里长江上这个第一座长江大桥。那么南京长江大桥呢，是1968年进城通车，是我们国家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第一座跨长江的这个大桥。应该说这个桥当时是集全国之力，当时建设的这个造价是4亿，当时我们相当于说我们是8亿人口，每人5毛钱，除了建这个桥，在当时，这个南京长江大桥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现代桥梁的这个代表作，它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一个项目，这些卓越说明它当时建设的水平应该说是全国最高的，代表那个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建筑，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有崇高的这个地位。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欢迎大家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您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今儿呢和明儿这两期周六周日的节目，杜帅要跟我们说说双十一了。应该说是对于这个喜欢买东西的朋友来说是个大日子。 是啊，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又来了。 是的，明天就是双十一网络大促的正日子了。其实应该说今天晚上就会熬夜了，因为从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开始那些什么预售的、要付款的、要抢的就要开始了。 是啊， 应该说手机里各种促销短信也是扎堆了吧，最近收到了好多吧。 对，是 剁手族们也是期待着清空购物车的那种酸爽的痛快啊一方面买买买很痛快，另一方面花钱有点酸但是有些人也说，哎呀，我去年囤的纸巾和洗发露到现在还没使完呢，今年我是买不动了还有人说促销啊经常有，双十一也未必是最划算的时候那么双十一究竟是谁的狂欢节，怎么来避开消费陷阱呢？杜帅开说，今天我们来说说双十一买买买究竟能不能占到便宜最开始双十一的时候那几年也是养了好几年哈， 是 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人参与的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双十一就有一天在办公室上班，然后我们同事突然说，哎，今天是双十一咱们买点东西吧然后说买什么呢，想了半天最后买了一个煮蛋器说有优惠总得买点什么，但是很突然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就不了现在你看从10月下旬开始各个商家的促销信息就纷至沓来你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了哈。但是要说现在一年到头大大小小的促销也很多半年的时候有618，年底有双十一，还有这个双十二等等等等那网络促销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呢？因为我们看到像实体店以前比如说他们都会跟着现成的节日，什么五一、十一、春节啊之类的，为什么这个网络上会有造出这么多的一些购物节，这时间要说也是46不靠的这有什么内在的经济学方面的逻辑吗？ 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说之前因为前几期节目有两期节目当中提到了，包括你像金九银十不光是在房地产在汽车行业都是一种很好的 各种消费的领域都会利用这个节点。 是那么一旦到了11月初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年的规律都是11月初开始人们的消费降级， 淡下来 水平降低甚至说干嘛呢，就是储备资本准备过年 攒钱过年。 对，攒钱过年所以这个大家呢，所有的网络商家甚至说咱们一个打引号的无良商家他们就想利用这样一，首先第一个为什么会有双十一的由来呢，是要利用这种10月份刚刚这个劲儿过去的这样一个惯性去引导大家11月份的消费，是这样的一个由来。也就是说金九银十刚过，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还想，哎呦，我是不是缺点这个呀是不是缺点那个呀但是又不想买了，觉得哎呦齁老贵的我这钱花的都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商家就会产生一个什么逻辑，我通过降价促销的手段我来进行双十一的促销活动，让大家继续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来购买我的商品。甚至双十二呢也是这样，尤其双十二更是这样，大家会觉得，尤其比如说你看现在北京已经进入了冬天这样一个阶段， 对， 那么一进入冬天呢，大家会发现一样的 懒得动了 对，第一懒得动了，第二我们出去这个手啊都得插到裤兜里了更不用说想去买东西了， 甚至你比如说我走到一个商店里面去，你让我掏出手来掏出手机来做个微信支付，我可能都懒得动了除非有特别合适的价格，比如说卫生纸原来卖10块，我一看哟变成1块了，那我赶紧买一包吧再动手看在钱的面子上也得饶恕他呀 是 这样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节呢是这样的，就是原来是双十一慢慢的培养起来，大家喜欢买之后买完了好像有的人还意犹未尽说哎我还有这个没买那个没买，所以有了一个双十二。 对，是这才是慢慢的就消费惯性嘛。 没错。那么我也想问一下杜帅哈，您也一直关注这个经济方面的热点话题，那您觉得今年的双十一有什么新的模式值得大家来关注吗？还是说用的还是以前的那些老的这种促销的套路呢？ 其实从去年开始啊，双十一就慢慢的在淡出人们的视野当中了。尤其像去年，我记得很多朋友，也确实是想买，但没有前年这么火爆了。我记得前年呢，我跟一个朋友正好应该是在11月几号左右，9号、8号这样，我们一块遛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锻炼。我一块遛弯呢，我们就走啊走啊走，走着走着他说哎呦坏了，我的购物车里又忘了添置一个什么东西了说等一下我啊，咱们先停一下，因为你知道这个锻炼是不能停的呀，对吧，是一直要走路的，这样才能起到锻炼的效果。 是， 他说你等等等等我等等我，哎呦打开手机然后呢添置到购物车里一些东西，说好了，然后今天呢我晚上准备熬夜，等到这个11点55的时候，我就开始清空购物车啊， 11点55还不能清空，是预备清空，人家从12点之后才开始， 要开始准备， 11月11号0点开始。 是，所以这才是一个，就是他们真的是特别的风靡啊，有一阵儿。 对， 那个时候我还在想一个问题，我说，哟，双十一这2年这么流行了，我在想第一年出现双十一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是不买账，就像您说的啊，我记得很多人都是说，哦，电商组织了一个活动，双十一了。双十一干嘛的？就是降点价呗。大家都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是也想不起来买什么。可是现在真是五花八门的都降价促销，赶着这个日子让你买。 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变成了一个节日了，变成一个购物的狂欢节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电商营销的很好手段。所以我们大家会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很多人为的一些措施会颠覆一些传统的东西。 对，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滴滴打车，对吧？以网络颠覆了传统的出租车，同样的双十一、双十二，以这样的一些节日来颠覆了原先的五一、十一这样的一些传统节日的这些购物的方式，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以后，比如说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哪位听众觉得以后想要颠覆那种模式，可以去想一想。是怎样去做这件事情，能够把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做一个改造或者升级，也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一种新的经济方式啊，这个网络真的是创造了很多让人惊叹的奇迹。 是，而且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呀。 是，尤其是您看现在这个双十一，是一天的，不要说一天了，就是头一个小时的，它的这个成交额就非常惊人了。 对呀，甚至说好多人几辈子都完不成的一个财富的积累的程度，这个双十一一天就可以搞定。 对，所以这个网络时代也其实真的也是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哈。 是啊， 那我记得去年的双十一就有人吐槽说这双十一啊，不是考财力，是考数学。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各种优惠，但是不是直接给你优惠，给你什么满减啊，然后什么定金双倍啦，各种各样的这种用券，就弄得跟以前在商店里打折一样，就算这个券儿怎么使得合适，算的人头昏眼花的，最后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便宜了多少哈。但是我看今年这种情况好了很多，大家又回归到，就虽然还有券，但是他会告诉你最后就是你的券后到手价是多少，就你不用算那么复杂了。 是，所以有句话呀叫做买的不如卖的精。 是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这些学生们也说这样一句话，我说要想在生活当中得心应手，必须得学好金融和数学。 哦，说的好有道理啊。 对啊，尤其是金融，其实你像很多实体，包括前几次的双十一、双十二，各种各样券的叠加，比如说满多少才能用多少，各种各样券的叠加，其实就是一种金融手段的体现。它在后台都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是 给你算到底怎样我才能赚的最多，卖家能赚的最多，买家表面上看着才能看得很开心，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一旦把金融这个模型给 扒开了，你像我们这种专业人士一看，哎呦，这不就是利用我们资金成本吗？ 哦，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这肯定不买呀。所以对我们来说又是一种不同的概念。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识别这样一些到底哪个券合适啊，哪个店家他确实是在促销，哪个店家是在打噱头啊， 嗯， 多去学一学金融的知识啊，多去看一看我们的金融学理论，是吧？多去学一学数学，甚至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对，您这个点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您知道，就是以前商场里那种打折，我们最喜欢跟谁去逛嘛？就是那种通宵的那种打折，现在很少了。 嗯， 就跟那个搞会计的那个朋友一块儿去。他就特别能干，能把所有的券就最后都能够用完，就像我们平时去根本就最后那有的券会花不出去，他就能把每一张券都花到尽头，人就干这个的，就能算得特别明白。 是啊，这个资产负债哈，哪个是出哪个是入。 对，但是我们普通人就算懵了。 是。 所以被吐槽了之后，现在这个双十一好像用各种这个券的那个情况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相对会简单一些。但是呢，要说这个商家的促销的招数，那还是层出不穷的。那当然了，我们买家的技能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哈。比如说商家先提价再打折这样的老伎俩，那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已经看透了，之前他就会去把那个价格先大概其知道一下，会识破这种伎俩。那杜帅，您觉得我们大家还需要哪些新的技能才能够避免在双十一买买买的时候掉进那些消费陷阱的坑里呢？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啊，不光要学会金融， 嗯， 还要学会数学，更重要的呢，还要学点哲学。古代一个特别著名的一本书啊，叫《逍遥游》。 嗯，《 逍遥游》里呢说过这么一段话，就是说，如果你能达到无所欲求、无所求，那才是最高的境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在看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它本质的规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想买这个沙发，我一定要看清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嗯， 这就需要大家多去考察。比如说像我们做金融，我们做投资，很多东西虽然说做金融的人每一样东西可能学的都不是特别的精，但是都懂一些。 嗯， 比如说你像我们做投资，我们考察会去考察什么呀？随便一个沙发厂， 嗯， 我会去考察它的沙发底下用的是什么材料， 嗯， 它的上面的海绵是什么材料，它的椅背是什么材料，甚至它的骨架是什么样的材料。只有这些东西统一结合到一起之后，我才会大致的去，比如说去估价这个沙发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钱，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是多少钱，它能赚多少钱。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万变不离其宗。最重要的就是认清这个事物它本身的价值到底是几何。比如说最暴利的行业是什么？是眼镜。随便的一副眼镜，我去一个批发的地方，比如像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批发城叫丹阳。 嗯， 啊，丹阳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看的话，它的眼镜，我去了好多的这个厂家镜片，一个镜片呢，在咱们这种零售店里可能会卖好几百，甚至好几千。 嗯， 但是到丹阳的厂家，您猜多少钱？ 多少钱？ 几块钱。 真的有那么便宜吗？ 真的非常便宜，而且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蔡司啦等等的一些镜片。 是，现在不是有什么蔡司、尼康，就有的镜片分级，这个价格之间会差非常多。 但是批发价会非常便宜。 天哪， 这才是所谓的为什么说眼镜是一种暴利行业。 嗯， 同样的呀，你像眼镜框， 嗯， 你在店里都是几百块钱，最便宜的你去那种学校的校园店，你看到都是499、599这样的一些价位。但是你真正去到丹阳之后，你会发现那镜框都是10块钱、5块钱、20块钱这种批发的这种程度，好一点的100块啊，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它本身的一个逻辑，就是不管是商家运用什么样的招数和措施，因为大家都说这都是一个相互过招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么不管商家用什么样的措施，哪怕之前的先提价再降价， 嗯， 还是后来的用券也好，再到后来可能今年双十一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促销的手段，但是给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认清它价值本身的规律，这才能够真正的防止被骗。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真的很困难。所谓隔行如隔山啊， 嗯， 您不了解这个行业，你是很难想象它到底成本是多少。就像您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眼镜的价格，也真的是非常的出人意料。嗯， 所以说呀，花钱也是一门学问 啊。 比如说你像很多喜欢逛双十一、逛双十二的，为了防止被骗，那一定是多去考察一下这些我们想要的这些东西，它的真实市场的成本价值到底是多少。 嗯， 把它作为一种 学问去研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所有人，不管什么人，用什么招数都骗不了你了。 这样才能避免这个坑，但是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做比较多的功课，尤其是在买一些价格比较贵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要做这种功课。 那一定是。 一般的这种东西的话，因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应该也不会差的太多。 是， 所谓货比三家还是很重要的哈。 对，尤其是像一些小件物品啊，大家可能在网上看一看，或者说比一比价格，基本都能出得来。看看大家的评价，哪个价格最低是吧？打的价格战嘛，网上都很公开透明。那你发现一个问题，尤其是最这几年，比如说你像网上这些大型电子商务的网站，都出现了比前几年的价格要高很多的这么一个趋势。这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啊，很多我身边的我底下的员工都跟我抱怨这样一个现象。他说现在怎么物价是贵了吗？还是说是因为网上也是慢慢的价格变得越来越贵了？ 我也有这个体会，因为我今年想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调出来我去年买的那个购买记录，我就发现今年比去年贵。 是，而且应该是贵了不少。 是， 哎，那我呢就结合这件事情，我就去做了一个调研，因为我个人毕竟是搞学问出身嘛，啊，比较喜欢去调研一些东西，我就去了一些，尤其是江浙地区的一些厂家，去看，其实他们的出厂价不但没有贵，反而便宜了很多。 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网上就卖的贵了呢？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经销商可能在一层一层的加价，甚至说网络可能也出现了收租金这样的情况，所以才一点一点使得网上的价格变贵了。如果真正的到了实体的行业当中，你会发现，尤其现在实体行业呢并不是特别的景气，那么很多人呢都会降价，甚至说是销一半的价去促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厂商活不下去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长此已久呢，但是我们会发现整个我们大家所有的东西都是贵了。包括我记得我在前两天每天都听这个咱们主持人黄燕的这个广播啊，今天说这个哪个菜啊涨价了，哪个菜降价了，等等这些资讯我都听到。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就是到了真正零售端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包括我们的玉米或者我们苹果，大家都知道在今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苹果是疯涨，价格疯涨。涨到什么程度呢？你会发现，因为我经常也做一些期货，包括我也是几个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的所长。那么我做一些期货，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苹果它在期货市场的涨价，就它的价格，比如说像80公分的果，我们叫80果，达到8000多块钱的时候，在超市，什么叫8000多块钱呢？相当于就是说一斤卖到4块钱，超市就已经卖到了10块。所以这中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去鉴别或者去甄别的一个状态。 但是对于这个我们最后的这个末端的消费者来说，你即便知道了，其实也没有办法呀。 我觉得可以啊，比如说可以去一些厂家，或者说知道它在哪里，你可以去一些，比如说你像如果我们想买眼镜的话，江苏省的丹阳是最便宜的地方。但丹阳市呢，其中有一个叫做司徒镇的地方，是最最便宜的中心地方。啊，如果我们的厂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电子商务的网站上看到有丹阳的，甚至说有司徒的地方发货的，那一定是成本比较低的。那比如说随便的，我们想买羊毛衫，大家都知道浙江有一个地方叫浦苑的，浦苑这个地方是羊毛衫的出产的集中运营和批发地，那个地方也是很便宜的。同样的，想买小商品，那一定是义乌是最便宜的。所以一定去找好这种本源地它的本质的一些东西，那一定是最跟头最源头的一些批发商了。 您这招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用一用的。 是， 反正在网上点点鼠标找一找还是比较容易的。 是的。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每一次呢，到大规模促销的时候，囤货也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就像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有的人说啊，我去年囤的纸巾和洗发露现在还没用完呢。那您跟我们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囤货它算不算是一种经济实惠的一种做法呢？ 当然不是了。 不是啊？ 当然不是啊。 总是觉得买的多哈更便宜，这样划算吗？ 首先呢，经济学当中呢，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学经济的时候学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握好几个重要的原则，其中有一个原则就叫做量入为出，适度消费。什么意思？就是说看到自己的收入，然后再去选择自己到底能花多少钱，去适度合理的去消费，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我看到便宜我就囤一堆货，甚至那堆货呢有可能都不用，甚至都坏了， 因为原先我没有学金融，没有学经济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经常看到，尤其我的爸爸啊，我父亲，他们那一代 老人家就是喜欢这样， 对，特喜欢囤货。因为我父亲呢，又特别好玩，特别好买 啊。 比如说一去到一个地方，看到，比如说他去到这个腾冲，看到有一些做玉的这个籽料， 嗯， 说哎呦这个便宜啊，怎么还几十块钱一个呀？ 嗯， 好好好，买一堆，哦，买了好几千块钱的。啊，动不动买个什么紫砂壶，买好几十个啊！包括我小时候都这样。后来我发现，他后来买的这玉石籽料也没地儿放啊，怎么办？放到鱼缸里了。放鱼缸里，过两天发现鱼死了。 啊，什么情况啊？ 说明买的是假的呗。所以说，这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就是真的想要去过好自己的日子，那一定是适度消费。 嗯 啊， 量入为出。 对，量入为出。那么囤货呢？其实这种方式呢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方式，因为我们经济学原理来说，其实每一分钱它都是具有资金成本的。当你的这个一般等价物换成了商品之后，什么叫一般等价物呢？就是说最早我们是以物易物的状态，比如说我需要一只牛，主持人需要一只羊，咱俩正好互换一下，这样的咱俩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那后来呢，出现了类似于贝壳啦、小的铁币啦等等这些东西，这就产生叫一般等价物，慢慢的发展成为叫货币， 货币 啊，慢慢就有纸币这样一些凌驾于这个货币之上的这么一些产品出现，这是出现的一般等价物。那么拿着一般等价物去换商品，这商品已经换完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是一种对于我们来说资金成本消耗的过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用这个资金的话，如果把它留在我们手里，假如说一万块钱放我这一天，我就可以把它用这一万块钱，我就可以赚100或者赚200。但如果你把它换成商品，那这个商品是贬值的。 嗯，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掌握好这条原则，囤货是不可取的一种方式。 嗯， 一定要去觉得自己有用的才是最需要的，才应当去买的。 双十一虽然有很多优惠，但是一定要理性消费。 对，其实这也是网络的一种什么呀，就是咱们说网络的购物的一种优势也好或者劣势也好，就是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我只想买一个20块钱的东西，但是呢网上写着我40块钱才包邮啊，那我就再买20。 我有时候就经常会落入这种陷阱。 是啊，或者我凑够100我才有优惠券，我才能减20。 对，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嗯， 其实呢真正的我们需要的就是最好的。 所以说在双十一这样的日子里哈，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儿。 嗯。 有优惠咱们可以用，但是呢 悠着点儿， 悠着点儿。好，那么杜帅呢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个双十一买买买究竟能不能占到便宜哈。关于双十一呢它还有很多的套路，这样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接着聊好吧。 好的， 再把您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杜帅开说，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谢谢大家。 嗯，好，杜帅开说，明天继续聊。 来唤醒我已经迷失了很久的方向，这个年代缺少太多的假象，我也被囚禁在眼里世俗的眼光，真正的代价是付出血红的坚强，遍体鳞伤像个傻子一样上当，谁是老大伟大的理想，是谁模糊了这伤害高高在上，好的对的都是啊你有眼光，坏的错的都让。 同样是离开这个世界，最近的文学作家离世并没有让我们有太多感触，因为94岁的高龄更多的是追忆，而另外一位年仅50岁主持人的离开却让太多人感叹生命太脆弱，以至于呢太多的朋友在朋友圈里晒不要生气，因为生气会怎么样，要想开点，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不要蹉跎时光，每一天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是值得珍惜的，每一天的退休生活都是值得享受的，每一个觉都要好好睡，每一顿饭都要好好吃，每一次锻炼都要好好对待。 是的，变老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这跟我们的作息饮食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 经常健身的人体质会比较好，经常胡吃海喝的人这都是因果关系。给大家推荐的地中海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被誉为家常菜里的营养品。你看这北方吃海参就跟吃饺子似的，所以呢咱们的好东西啊就要发扬光大。 对， 双十一大促放大招，799元一盒的同时呢买2盒我们就会再送一盒，3盒只要1590 198元，每盒532块钱，还要再送焖烧杯。这么难得的降价之后还有再送的机会，您不把握啊，就真的太可惜了。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是啊，有人说，你看现在生活压力多大。